会让许多贪官逃避打击吗？很多贪官会不会就此逃过一劫？稍后解读北京法院试水之判。接下来我们还会关注女出纳贪污外逃六年后身亡。据贪顾振芳逃到泰国，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入红色通缉令，面临全球的追捕。而在调查过程中传来顾振芳身亡的消息，是客死他乡还是诈死逃罪？有关的案例我们也会一起来关注。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这个案件呢，是体育总局跆拳道中心副主任受贿30万判3年，解读北京法院的试水之判。原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赵磊利用职务便利为河南省跆拳道项目提供帮助，并接受对方贿赂款30万元，一审获刑10年。赵磊不服上诉，近日北京高院终审判处赵磊有期徒刑3年。现年53岁的赵磊是陕西商洛人。2005年的8月，赵磊被任命为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在中国的跆拳道界，赵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领袖人物，为中国跆拳道的发展和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从1995年国家体育总局引入跆拳道项目以来，赵磊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的负责人。他参与组建了中国跆拳道国家队，并负责创建了中国跆拳道协会。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赵磊对于世界跆联规则的掌握和理解是中国跆拳道国际大赛成绩优异的重要原因。2011年的10月，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确认，时任跆拳道中心副主任的赵磊由体育总局带走，配合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此事当时在中国跆拳道圈内引发了强烈的关注。后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赵磊有期徒刑10年，扣押的30万元予以没收。赵磊不服，提起上诉。国家体育总局跆拳道中心工作人员的证言显示，跆拳道中心在全运会上的工作职能体现在拳击和跆拳道两个项目的组织和管理上，包括竞赛办法的编制、裁判的选拔和管理办法，以及赛风赛纪的督查。赵磊是11届全运会跆拳道项目管理委员会的业务副主任，裁判的选拔便由赵磊来负责。时任河南省体育总局体育局的局长韩石英的证言表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选拔赛当中呢，赵磊将本已判获胜的河南籍的跆拳道选手陈忠由胜改判为负。此事呢，让河南省体育局与赵磊产生了矛盾。2009年全运会前夕，因为河南省有许多运动员具备争冠的实力，所以确定了夺取2枚全运会金牌的任务。为了能让河南省完成这2块金牌的任务，韩石英跟时任河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岩商量，给赵磊一定的好处费。2009年4月底，韩石英和李岩在北京的天坛饭店与赵磊约见，称河南跆拳道完成2枚金牌的任务，还是要请他多帮忙，并且拿出事先准备好的20万元的现金。赵磊把钱收下以后就走了。2009年的9月，在11届全运会跆拳道决赛的第一个比赛日中，河南代表队的男选手赢得了一块跆拳道比赛的金牌，而这块金牌呢，本来是赵磊协调给新疆队的，因为怕赵磊不高兴，在之后的比赛中会为难河南队，让他们无法完成2枚金牌的任务。韩石英跟李岩商量，又给了赵磊10万元现金，后在滕州宾馆将钱给了赵磊。北京高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赵磊在担任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期间，接受时任河南省体育局局长韩石英的请托，答应为河南省跆拳道项目提供帮助，并于同年的4月底在北京天坛饭店收受韩石英给予的钱款20万元。在同年9月11届全运会跆拳道项目比赛期间，赵磊又在山东省滕州市滕州宾馆再次收受韩石英给予的钱款10万元。案发后，上述钱款已追缴。 北京高院认为，赵磊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一审法院根据赵磊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做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鉴于在审理期间，刑法修正案9公布实施，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并结合本案的具体情节，北京高院最终以受贿罪判处赵磊有期徒刑3年，在案扣押的30万元予以没收。近日，这条新闻在朋友圈刷屏。这个案件是刑法修正案9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构成进行重大调整之后，为何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何为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之前，北京法院所做出的一次试水之判。有观点就认为，北京高院的这个判例让很多的贪官奔走相告，刑法修正案9真的会让很多贪官就此逃避打击吗？这个判决对于司法的实践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颠覆零容忍的高压反腐的态势？那么就相关的话题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一起说一说。那今天的演播室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检察官庞涛。庞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看这个案子啊，在朋友圈大家关注的非常的热烈啊，北京高级法院对这个受贿30万的官员只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对这个判决您是怎么看的？ 好的，我觉得之所以这个话题啊能够在朋友圈里边受到大家的关注哈，就是因为这个案例当中啊产生一个落差。什么落差呢？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或者是被告人呢，他在一审当中因为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而二审呢是在恰逢这个刑法修正案实施以后，二审呢就给他改判为3年。那么这当然，这样的一个10年到3年的落差，自然会引起广大这个网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的一种关注。那么这个关注的背后，实际上大家在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刑法修正案这个9实施以后，对于受贿罪的这种量刑标准的一种关注。那么为什么大家这个对这种量刑标准如此的关注呢？我觉得它至少关系到3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关系到一个受贿犯罪的一个划定的问题。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就能够入罪，能够构成这个受贿罪，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不构成受贿罪，而可能只是受到一般的纪律处分。那这个是首先大家关注的。你比如说以前的刑法当中规定说，你受贿5000元以上才可能构成这个受贿，那么你如果是你5000以下，那么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严重情节的话，可能就不构成犯罪。那么现在这个标准是否发生了变化，是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关系到的问题。第二个关系到的问题呢，就是国家对受贿犯罪的一种惩治力度有多大。也就是说，像这个案件当中，一审呢他是判处了10年，二审呢却给他减轻到了这个3年。那么这样的一个幅度的减轻，是否就意味着国家对于受贿犯罪惩治力度的一种减弱呢？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关系的问题。第三个关系到的问题呢，就是公众对于刑法修正案9的一个认同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刑法修正案9大家都知道是今年的11月1号开始实施的，那么这个判决呢恰恰是在这个刑法修正案9实施以后所做的一个试水之判哈。那么这个试水之判能否得到广大公众的认同呢？进而也就是说，广大公众对于这种刑法修正案9它是否有这种认同感呢？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三个问题。总而言之，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受贿罪的这种 量刑标准的关注呢，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因为这个标准的调整呢，它不仅仅是涉及到那些已经进入到刑事诉讼程序当中的受贿犯罪案件如何进一步查处的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案件还都在无论是检察院侦查起诉阶段，或者是在法院的审理阶段，它都还处于一个正在审理的阶段。那么这些案件如何根据新法的规定进行判决，大家比较关注。第二一个呢，就是对于以后打击这一类犯罪的这种划定以及惩治力度的大小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它的意义就在于这个地方。 嗯，这也是大家都特别关注的原因啊。那么具体到按照我们国家现有的法律，这个受贿罪的量刑标准是怎么样的？那么什么情况下会从轻，什么情况下会从重？ 嗯，好的，要想知道现在是如何规定的，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以前是如何规定的。那么在这次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的刑法，对于受贿罪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数额划定标准的。什么意思呢？它是划分了四档。第一档呢是不满五千，不满五千呢一般是不构成犯罪的，除非你有一些这个严重的情节是可以处以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那么一般呢要构成受贿罪，在以前的刑法当中，你必须要达到一个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这个是一个档。然后紧接着再往上一个档呢，就是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那么最高的一个档呢，就是十万元以上。那么如果说你贪污或者受贿达到十万以上的话，就算这个数额比较大的，那么这个一般要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么旧刑法当中是这样来划分的，它比较强调的是一种以数额的多少来作为划定的标准。而现在的刑法修正案九呢，它不再具体列出受贿的具体数额来作为划分的标准，而是分成了受贿数额较大、巨大以及特别巨大三个量刑档次。而且不仅如此啊，那么这次刑法修正案九呢，特别强调在关注这种数额的同时，还要特别兼顾情节，也就是他在情节上也要考虑到有其他较重情节，或者是其他严重情节，或者是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也就是他强调的是这个数额和情节要并重的来考虑。那么具体来说吧，比如说这个第一档，那么就是受贿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罚金。那么第二个档呢，就是受贿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要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那么第三个档就是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要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那么如果说你还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了特别重大损失的话，那么还可以处到死刑，是这样的一个量刑幅度。那么谈到说什么情况下可以从轻哈，什么情况下可以从重，那么从轻呢，这一次的刑法修正案当中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如果你在检察院提起公诉以前，你如实的供述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像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从轻处罚。那么什么情况下是从重呢？那就是如果这个国家工作人员存在着一种索贿的情况，那这个性质就比较恶劣了，就是说我不但要受贿，我还要主动的去索要，那这种情况下就要从重的处罚。 通过您的介绍呢，刑法修正案九呢对贪污贿赂的犯罪它的构成进行了一些调整，特别是将过去按照具体的涉案数额来进行对这个罪行进行判断呢，改成涉案数额大小、情节的轻重啊。在您看来，这么修改它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意义呢，就是体现出了一个刑法的基本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要罪责刑如何更好的相适应的这样一个原则。也就是以前的这个刑法呀，它可能过多的去强调这种受贿的数额的多与少，也就是说你够五千以上，那我就可以定你这个罪，如果你不够五千以上，那可能你就不构成这个犯罪。但是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具体的数额呢把它这个淡化，而是只是规定数额较大、巨大或特别巨大，那么并且呢特别强调的是一种 就是要考虑他的这个情节的轻重，也就是把这个犯罪的数额和犯罪的情节提高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去进行考虑。那么什么目的？就是要更好地体现出一种这个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可能有些犯罪它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呢它的情节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同样可以严肃追究它的刑事责任。这样的话就赋予了法官根据具体案情的一个比较这个大的一个自由裁量权，我觉得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这个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但是呢有的法律界人士也提出啊，刑法修正案910月1号开始实施了，但是呢对于到底是多大的金额算是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好像还没有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那么在这个时候法院就根据刑法修正案9做出判决，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那么这样的做法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是不是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好的，这个案例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它正好呢这个一审和二审期间啊是跨越了刑法修正案九的这个颁布实施。那么应该说呢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它是一个依法做出的判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刑法修正案九当中呢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数额较大或巨大或特别巨大，再加上这个情节的考虑应该如何去判刑。那么而且在这个北京高院的二审判决书当中呢，他特意强调了一个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什么叫从旧兼从轻呢？可能没有学过法律的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哈，就是说一个犯罪，那么如果说对他追究刑事责任的话，应该以他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刑法如何规定的对他进行处罚，这样是比较公平的。那么但是如果说他在法院审理期间，这个时候新法如果实施了，而新法对于他的这种罪行的处罚又比较轻的话，那么就应当按照新法的这种处罚的标准去对他进行处罚。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保护这个被告人的人权，他的合法权益。因此呢，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那么北京高院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做出的这样的一个量刑呢，我认为是一个这个应该说是一个依法的判决。那么而且呢，我想他在做出判决的时候，也是应该是了解到了今后出台的这个司法解释，它的整个的一个大方向或大方针是提高了一个这个入罪的标准，因此我觉得这个判决呢还是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的。但是我在这里啊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在最高法院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以前，那么北京高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并不代表其他地方法院也做出会不会也一定会做出这样的判决，我觉得并不代表，两者不能划等号。也就是说在北京可能你30万贪污或受贿30万判了3年，那是不是放到河南或者是西藏他贪污受贿30万也会被判这个3年呢？因为现在目前新的司法解释没有出台，因此我觉得不能做这样的推论，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呢还是要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 还有一些法律人就提出啊，那这个案例30万判了3年，是不是也意味着北京高院甚至是更高层，他有一个对30万的认识啊，认为这30万有可能是处在一个数额较大或者是数额巨大的一个分界线啊？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目前侦查起诉还有审判环节有大量的腐败犯罪可能就难以定罪？更要命的是，那未来腐败犯罪的侦查会不会被套上一个紧箍咒，增大了难度？那么对于这样的论点您又是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这样来担心的。那么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30万它到底是不是数额较大或者是数额巨大的一个分界线，目前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还没有定论，这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就是我国它不是一个判例法的国家，大家都知道这个英美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判例法国家，那么它之前的一些典型的案例是可以作为之后判决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和参考的，但是咱们国家不是判例法的国家，因此这个案件30万判了3年，并不代表之后的案件也会这样去判。那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谈到了一个 这个我们这次刑法修正案9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个犯罪情节，也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可能你的这个数额在之前可能构罪，可能这个数额标准提高以后，你可能没有达到这个数额标准，那是不是你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刑法的这种制裁呢？也不一定，因为这次特别强调就是把情节提高到了和数额同等重要的位置，就是说你数额可能现在不够这个犯罪的标准，但是如果你的情节比较恶劣的话，那么法官依然可以追究你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嗯，但是对于究竟多大的金额算是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这个司法解释是不是还是应该出台？那么是不是也应该尽快的马上加以出台？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司法解释出台，它的困难有哪些？ 嗯，我觉得这个司法解释还是有必要尽快出台的，否则呀，它会影响到法律的这种权威性和严肃性。那么现在来说呢，这个司法解释出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这个数额如何去确定，也就是说它如何根据现在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确定新的这种受贿犯罪的一个数额的标准啊。那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个数额的标准是5000元以上，但是这个5000元呢是在18年以前97年的时候划定的，那可以大家想象那个时候的物价水平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放到今天肯定是不适用的。那么现在来说，我认为这个数额标准肯定是会提高的，但是提高多少，提高到多少是比较合适的，比较适应现在这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出台司法解释一个最大的难点。 嗯，那么还有的观点讲啊，高院的这样的一个判例啊，会不会让很多的贪官奔走相告啊，给对他们来是个喜讯？那么在您看来，刑法修正案9真的会让许多贪官就此可以逃避法律的打击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去担忧。这个我刚才一方面讲到了，就是说现在这个刑法修正案9呢，它更加强调的是一种情节和数额并重，就你数额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犯罪标准，但你情节比较严重的话，那么依然是可以追究你的刑事责任的。同时呢，也这个提示我们的社会公众，就是如何去看待这种零容忍的国家的反腐败的方针政策。我们说零容忍的反腐的方针政策呢，并不代表所有的腐败都要追究它的刑事责任。那么如果说不构成刑事责任的话，我们依然有党纪政纪可以对它进行处分。那么大家都知道，前不久这个咱们中央公布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号称是史上最严的一个纪律处分条例，而且特别强调的是党纪要先于国法，党纪要严于国法，所以说即便它不构成犯罪，依然有党纪政纪会处分它。 好的，那么相关的案件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短暂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关注女出纳贪污外逃6年后身亡的案件。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Level Two 在手，轻松玩正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立即开户，免费送 Level Two。详见官网。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果真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一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继续收听警法在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关注这样一个案例啊，女出纳贪污外逃6年后身亡， 这样的一个案件。怀孕潜逃的巨贪顾振芳被司法机关追捕多年，在今年的天网行动当中呢，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入红色追缉令，面临全球追捕。而在调查过程当中呢，这个工作组就是发现有亲属参加了他的葬礼，那么最终呢赴泰国去进行调查，发现这个顾振芳到泰国以后呢确实是已经死亡。但是对这个案件他到底是属于诈死还是真的是去世了，那么有关的法律问题啊，因为节目的时间也不多了，最后呢我们再请庞涛检察官为我们再点评分析一下啊。像这样的一个案件在海外死亡了，那么我们的检察官去进行这个调查，最后认定他是一个死亡，最后是撤案了。在这里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撤案在法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撤案啊，它是法律依据，首先来讲呢，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这个第十五条，也就是说，如果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话，那么在侦查阶段是要做撤案处理的。那么它的法律意义呢，其实主要有两个方面。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案子在程序上就不再继续办理了，这是一方面的意义。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实体上，那也就是意味着对于顾振芳就不再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因为他这个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了，那么就没有一个去科刑或者是处罚的这个对象了，那么如果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呢，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了，所以呢就不必再继续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 那么有关这个案件呢，大家也关注他究竟是真的死亡还是一个诈死。最终呢泰国的相关的司法部门是给出了一个证明，说他是确实是死亡了。我们做一个假设，假如他确实是诈死，若干年后又发现了，那么会有什么后果？ 那么如果说他若干年之后再发现呢，依然还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而且他这种诈死呢会意味着他的主观恶性特别大，他的情节更加严重，可能会影响到他的量刑幅度。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关注的案件就到这里，谢谢庞涛检察官，谢 谢。 节目最后来关注两起因为嫉妒他人生意好而引发的刑事案件。一位刘老板在马驹桥附近经营了一家劳务店，不久前呢，店里来了两名不速之客姚某和骆某，见了老板张口就说，我在外面欠了高利贷十几万，你得帮我还一下。刘老板就愣住了，自己并不认识对方。姚某接着说，其实我早就想找你了，你自己好好想想，要么就给钱，以后有事儿我可以帮你，要么你报警把我弄进去，等我出来你们也别想好好过。听到这刘老板就明白了，原来是收保护费的。姚某接着放话说，我等你到下午三点钟，说完就扬长而去。刘老板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当真，也没有理会，就出门办事儿了。下午六点多他回到了店里，竟然发现姚某和骆某再次到店里挑事儿，双方几句话不对付就动起了手，刘老板的儿子赶紧就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经过一番调查，原来这个姚某他也是开店的，因为嫉妒刘老板的生意比他好，而且刘老板的人又比较憨厚老实，所以就想到了去敲诈勒索的念头。尽管姚某没有敲诈到一分钱，但是近日他还是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通州检察院批准逮捕。张某在通州某地方经营着一家宾馆，和他相邻的另一家宾馆生意非常好，可自己家门口的店却是门可罗雀，这让张某心里面产生了几分嫉妒。不久前的一个夜里面，他趁着深夜无人就来到了相邻的这家宾馆门前，看到人家门口灯火通明，车辆穿梭，他气就不打一处来，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就将宾馆门前一辆白色福特车划了一道。第二天凌晨他再次来到这家宾馆前，由于第一天的行为没有被发现，他胆子越来越大，这次是一气儿连划了宾馆门口的七辆车，而他所有的行为也都被附近的监控拍了下来。宾馆报警之后，民警迅速将其抓获。近日，张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通州检察院移送起诉。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